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 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狂欢的世界，变化的脚步，是我想等待创作的念头。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 爱你，爱你，也把我比下去。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国家统计局公布工资数据，2017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分岗位年平均工资为61578元，同比增长7.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最高。教育部、财政部日前发文，切实保障特岗教师与当地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待遇，做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入编工作。生态环境部组建后首个地方生态环境局在雄安新区挂牌成立，它将承担雄安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等管理职责。北京市住建委透露，北京新机场建设确保2018年底主体工程基本完工，2019年9月底满足通航条件。16号，天津发布人才引进新政，未来全日制高校毕业的学历型人才在天津落户，本科一般不超过40周岁。16号，滴滴公布阶段整改措施，针对顺风车的整改包括下线所有个性化标签和评论功能，暂停接受22点至6点期间出发的订单。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寂寞沙洲冷，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苏轼的《卜算子》，是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火花。一开始原是吉他手在调整音律，突然周传雄发现这种接近西塔琴的音律搭配歌曲很特别，于是周传雄在歌曲里加入了寂寞的冷调，而这首歌也是一首以恋人纷飞为主题的单曲，表现出寂寞孤独的格调。 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无端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16号，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网站公布，奥迪在全国召回约66万辆汽车，发动机辅助冷却液泵有隐患。去年12月至今，海淀区署1488套监控受聘为电子警察，应用违法一键拍软件，将违法信息采集效率提升2倍。来自市交通委的消息，近日回龙观至海淀上地地区自行车专用路工程规划方案获市规划委批复。今年年底，西城区西长安街道的和平门小区将旧貌换新颜，街道在拆除违建、修整绿化的同时，请专业设计团队为居民打造生态休闲宜居小区。网络订餐平台清理违规商户的行动还在继续。5月16号中午，根据网络订餐平台公示的数据，北京市食药监局开始清查已经被下线的无证商户所在的实体店。2018月节拍音乐半程马拉松北京昌平站比赛于2018年5月20号在北京昌平区13陵水库景区举行，昌平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西城区今天起至18号对申请人提交的五证信息进行网上审核，海淀区将在明天截止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小学入学信息注册工作。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 音。欢迎收听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不知道你有没有挺过去的经历，当你在想要放弃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坚持了下去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互动分享，我能够看到。那在这个小时里，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曾经挺过去的经历。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梁咏琪，《灰姑娘》。 车窗中双手将礼物抱紧，身装衣饰与我夜行，摇动夜里给你一刻惊喜的心吻，很想相拥祝福你大一岁，前来你的小小堡垒，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进碎，一点点玻璃铺于心里，你花一分钟想出一句，笑说我会满意你身躯，尽情如龙舞吧，我只恨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尽情如龙舞吧，我只恨会今没有眼泪要流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吧。

不尽欢喜和忧伤，忙了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痛苦一场。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我曾经在一个喜欢的演讲中听到过这样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三十岁从来都不是全新的二十岁，人生没有任何一个十年是可以叠加的。二十岁时你不在意自己的健康，所以三十岁时拼命往医院跑；二十岁时你没有想过喜欢什么样的工作，所以三十岁时你突然迷失了自我；二十岁时没有想过自己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三十岁时你面对着婚恋关系开始各种恐慌。不是说三十岁一定不能奋起直追，而是人到中年担子越来越重，精力却越来越少。二十岁荒废的时光，三十岁还起来就会更费劲。所以二十岁的时候要学会主动选择自己的生活。那些所谓二十岁的容易，不过是把困难留给了三十岁。